妈妈， 妈妈。 哥哥， 哥哥。 叔叔， 叔叔。 星星， 星星。 姑姑， 姑姑。 桌子， 桌子。 钉子， 钉子。 箱子， 箱子。 沙子， 沙子。 身上， 身上。